第63集。白巫山这话一出，巫贤禅的脸色都跟着变了变。我们有些太过于先入为主，人类会本能的同情弱者，从而被蒙蔽双眼。我们做人久了，也有了这样的毛病。白巫山在那边慢慢地说道： 这个案子疑点很多，我们得找地方聊一聊，并且得把张峰和小辉先分开。很难说这么做是在保护谁，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甚至觉得是在保护张峰。 短短几个小时，嫌疑人变成了受害者，这变换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那就 把小辉带到猫咖来，让亮亮看着他，张峰待在家里，你们派人看这一切，我们去我家集合。 好，我跟我哥说一声，马上就到。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带着哭哭啼啼的小慧回来了。我们把小慧安顿在猫咖，留下亮亮照看他，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屋子休息，让朱师傅把所有力气都收了起来。同情过后，我的脑子里不断重现着他听见敲门声直接蹦起来去厨房拿菜刀的干净利落。我想他是真的想让他爸爸死，一点都不犹豫。回到了我们的家，我这才放松了一些，去厨房煮了一壶热茶给几个人倒上，随后坐在沙发上撸着巫贤禅的下巴。 啊，知道了什么？讲讲。 巫贤禅变成了一只大猫，卧在沙发上，把头垫在我的腿上，让我一遍又一遍无意识地抓它。之前被劈的地方已经长好，新长出来的绒毛短一些，摸起来的手感就像是人类的发茬，很容易让人撸回来撸过去的停不下手。白巫山喝了一口热茶，瘫在了沙发上。 张峰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死了，他说他一个月前回了家一趟，确实动了手，但并没有拿东西。那天他只喝了一杯白酒，平日里都是三杯的量，根本没有喝多，更不要说因为喝多而失了准头。 小慧怎么说？ 巫贤臣知道他不可能只问嫌疑人，也要问一问证人，于是继续问道。白巫山比划了一下， 小慧说他爸爸回来要钱打了他妈妈，用的是他拿回来的奖杯，那奖杯是铜做的，一个什么作文二等奖，铜做的实心，有两三斤沉，砸了一下妈妈就不动了，他爸爸打完人就走，他送他妈妈去医院了，再后来妈妈就过世了，临死之前告诉他不要报警，还让他回来收拾现场处理奖杯，他一个人处理了妈妈的后事火化，没办葬礼，所以张峰不知道。 你怎么看？我问道。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我相信小慧。 白巫山苦笑了一下，做警察就是有这点不好，要见证人类的丑恶与矛盾面。 但从直觉和证词来讲，这小姑娘绝对在说谎，而且我在她家客厅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药盒。 药？是什么药啊？ 是一种治疗人格分裂的药物，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药的不良反应就是容易兴奋。 人格分裂？你的意思是？ 我怀疑是小慧杀了她的妈妈。 这结论我不敢说，白巫山却敢。这不应该啊，他跟妈妈相依为命，怎么会做这种事啊？白巫山做出了一个推眼镜的柯南姿势，开始理智分析，逼逼叨叨。 他的妈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是一个懦夫，是一个自己挨打不吭声，一天只休息几个小时，打两份工供养着吸血鬼一样的残暴丈夫的家庭妇女。她逆来顺受，从不反抗。小慧从小看到的就是父亲对母亲单方面的殴打与发泄，她会不会希望自己的世界里出现一个很厉害很厉害能阻止父亲打母亲的朋友？ 嗯，你接着说。 但他没有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人，他的邻居对他家的情况熟视无睹，他的同学对他家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他唯一能接触到的有力量象征的人就是他的父亲。 你是说他分裂了一个父亲人格出来？白沧海接过了话茬。 这个人格不会经常出现，这个人格只有在他看见母亲挨打不反抗过后才会出现。这个人格残暴嗜血，充满着对母亲恨铁不成钢的懊恼。这个人格会对他的母亲进行另一波单方面的殴打，并质问他的母亲为什么不反抗。 这是推测，我几乎立刻就在心里反驳道，这不可能啊。 这是他的母亲挨打之后不让报警唯一合理的解释，不然一个女人，一个忍耐了多年的女人，为什么不反抗不报警，甚至让女儿回来处理现场？一个家暴她多年的男人值得她这么去袒护吗？一个这样的男人，他真的直到死亡还在指望着她回心转意吗？不是，不能，不值得。所以凶手另有其人，他之所以不报警，就是因为这个凶手让他不想失去。 可是小辉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巫贤禅忽然开口，懒洋洋地说道：“ 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天我们见了小辉妈妈的鬼魂，她身上并没有致命伤， 或许隐藏了。 她或许可以瞒过你们，却瞒不过我。她身上没有明显的致命外伤，所以她死亡的原因是……”哼哼，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 他是病死的，是吗？我小心翼翼地接上这句话，巫贤禅快速垮下了小猫皮脸，连拱带钻地往我怀里去，跟我撒娇道：“ 哎，让我说，老婆让我说嘛。” 好，你说，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 他是病死的。 鸦雀无声。这推测和证据让我们沉默了，这案子的走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茫然地看向他们。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他要是病死的，何苦栽赃陷害小慧爸爸呢？要是想得到什么，为什么又让小慧去处理证据？这说不通啊。 他到底想不想让小慧爸爸受到惩罚？ 到底是谁杀了小慧妈妈呢？我们各自思考着问题，巫贤禅的手机响了起来，亮亮焦急地说道：“